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記得咧，咁啊任記就即係之前出過一個嘅 Labo 啦，咁就係一個嘅紙皮嚇、玩具結合呢一個即係 Switch 嘅遊戲機，咁就即係當時咧嗰個宣傳片一出咧，都令到即係遊戲界震驚啊！可以話 係。不過咧好快咧震完驚之後咧，真係即係拎上手或者推出市面嘅時候咧，似乎嗰個熱潮又真係幾快就有少少昙花一現，咁就冇乜。即係個後續力啊！ 係啊，即係因為畢竟佢有嘅缺點都唔少嚇，尤其是佢用紙皮，雖然喺製作過程入邊咧就可以話好過癮啦，咁但係對於佢收藏啊、保存啊，都實在係一大嘅問題要去處理啊！ 我哋可以再提一提即係聽眾啦，因為 Labo 就係用紙做噶嘛，即係可以嵌落去 Switch 嘅手掣，咁就變成唔同嘅工具咁樣去玩。咁但係咧，當你砌完即係用個紙皮砌完嗰嚿嘢出嚟咧，其实咧你 系 还原唔到嘅，咁你唯有咧就系搵个地方收藏好佢，又或者咧系摆埋佢咁。但系大家都知香港嘅环境可能唔系咁容易做到呢件事啦。咁加埋咧，因为佢收藏得唔容易咧，咁可能就好容易俾你啲宠物啊，俾你嘅小朋友啊，就会即系对佢有损害咁样。甚至乎咧，你可能咧喺即系住喺海边啊，潮湿啲嘅地方咧，都有可能令佢受潮咧，咁都会出事啊。 摆下都冇嘢可能 系啦。 咁就算你话喂摆一啲干爽嘅地方，屋企冇宠物，咁又如何咧？因为本身你纸皮去做出嚟嘅玩具啊，咁你即系嵌落去游戏机嗰度咧，咁你会有好多即系动作啊，叫体感噶嘛， 系因为要喐啊， 咁你要喐嘅，咁当中嗰啲纸皮可能你要揿啊，要拉啊，要按啊，咁即系令到咧佢会有一个耗损，咁你知纸皮好多时候你揿得多嘅话，佢会开始都会变形嘅，就算几硬 会劈啦，同埋 更何况佢嗰只唔系真系话超硬嘅卡纸啊， 系， 咁所以咧基本上佢耗损系相当之容易。同埋會係好嚴重下添嘅， 係咁啊！不過嚟緊任記就似乎有啲會唔會最後會絕招咧？呢、這個有少少， 我諗即係唔係應該咁講，佢係稍為咧就有啲嘅即係方法嘗試去力玩呢一個嘅狂瀾，因為畢竟真係嘅，好似阿生頭先咁講啊，即係 Labo 即係喺面世之前咧，大家就引頸以待， 個gimmick就好好嘅， 係啦。咁但係出嚟之後咧，嗰、那個嘅即係成績咧就有少少強差人意嘅，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就有一個好大嘅期望，但最后尾又有少少期望落空，尤其是而家咧，去到即系 Labo 出一段时间啦，即系有啲滞销嘅状况出现添。即系你知啊，因为嗰阵时候日本真系我哋都讲过噶，佢真系即系生产咗好多呢一个嘅产品啊， 然后要减价啦，开始 系啦，咁你就行晒喺嗰个嘅即系铺头嗰度，咁啊，即系因为佢惊嗰时候啲人会抢购，咁甚至上面即系而家吓供多于求啦，感觉就系 冇错， 咁就为此咧，咁其实任记咧就即系啊，终于出到佢哋自己嘅旗下一个。最即係搶手嘅一個遊戲啦，就是、Mario 啦，就揾阿馬里奧出嚟幫幫手啦。咁咧呢個 Mario Kart 呢個遊戲咧，咁就將會咧加入呢一個 Labo 嘅技術，就嘗試去結合咧，就希望可以衝擊一下呢、這、一個即係銷情啊。 係嗱，呢個就 Mario Kart 就即係呢個孖寶賽車啦。咁我諗即係絕大部分聽緊呢個節目嘅聽眾朋友都應該點都玩過下噶啦。咁所以嗰個玩法咧又真係冇乜即係話大嘅改動啊等等嘅。咁但係。同得 Labo 玩，咁梗係 Labo 嗰、那個紙皮砌出嚟，同你個掣係有結合，然後有個作用啦。嗱、我覺得佢今次咧就幾有趣，你當係你玩緊呢個電單車咁先算，即係大家可以幻想下你揸住個電單車。嗱、通常就係即係有兩個杆啊。 喺你前面就即係雙手揸住咁樣啦， 好似踩單車咁咯，係啊， 係啦，咁你向前扭就可能去嘅，咁你扭翻向後咧就會即係搭車咁樣，咁呢個咧正正就係今次拉布嘅呢個動作啦，因為咧佢就有兩個紙皮咧，好似一個盒咁咧套住呢個你嘅手掣，咁然後咧就將佢插落去中間咧嗰個嘅啊即係熒幕嗰度啦，咁然後咧你兩邊嗰兩個嘅手掣咧係真係可以咧好似電單車嗰個頭咁樣咧係左右兩邊咁喺度坐嚟坐去喺度喐嘅，咁所以咧今次呢個嘅即係玩法咧，又真系几象真咧，系几似玩紧呢、這个，即系真系坐紧电单车嘅感觉啊！ 系啊，咁当然啦，即系因为我自己即系睇过啊，佢嗰个操作就系咧，你要扭头，即系阿生有讲过，就系嗰个嘅即系控杆嗰位置咧， 冇错， 可以揸电单车咁，你要扭嗰个 扭前扭后扭前， 咁咧扭嘅话，咁嘅车先至会去同埋停啊咁。实际上面即系你都头先有提过啦，拉布呢样嘢嗰呢个玩意啊，本身系好容易耗损，其实你长时间扭佢嘅话咧，嗰、那个纸皮咧，我相信都好容易会系即系变形，又或者甚至乎系烂添，咪损毁。咁佢都算系叫贴心一啲嘅，即系喺呢一个嘅游戏嗰度咧，佢设计咗一个叫自动模式。即系当你一扭嘅时候，可能佢就会自己 auto 锁住个车，就会自己去啊，唔使你长时间系咁扭动住嗰个嘅即系操控杆咁样样啦。嗱，不过即系我觉得始终咧，佢都冇解决到嗰个嘅问题，因为其实 Labo 咧，佢之所以面对一个咁即系严峻嘅考验咧，最重要嘅原因都系佢嘅耐换性。讲紧耐换性，唔系讲紧可换度，系讲紧呢一个嘅商品本身佢系即系算唔算系容易系保存啊？又或者可唔可以维持住 keep 住玩嘅状态，冇咁容易耗损咧？如果任记一路都解决唔到呢个问题嘅话咧，我谂即系佢嗰个嘅销情会有一个好大幅度嘅改善咯。咁虽然我知喺日本嗰方面就系话啦，即系而家你耗损咗嘅话，佢都即系将嗰啲嘅图样啊，摆上网，大家可以自己揾翻啲嘅铺头咧，去 print 翻嗰啲嘅卡纸出嚟。咁啊，纵然你话系免费都好啊，但我觉得即系始终都系又嘥精神，又嘥时间， 同埋真系揾位摆系比较困难啊。 系咁，同埋讲真，你每次都要砌一次啊，你第一次砌就话过瘾啫，之后你每一次仲要再砌嘅话，就可能系一个嘅痛苦嚟噶咯，系咪先？咁啊，不过咁Labo 咧都有另外一啲咧，即系我觉得嘅即系有趣嘅创意位走出嚟嘅，即系大家都知啦，其实之前有提过 Labo 咧，就除咗你即系可以玩游戏，即系结合嗰个游戏机之外咧，同时之间砌啊，甚至乎咧你去即系帮嗰个纸皮咧系画画啊、上色啊，都系一个乐趣嚟嘅。咁之前咧就即系喺英国咧就即系一个网站就发起咗啦一个嘅即系叫做 Labo 比赛，咁咧就系叫做 Creator Contest 啊 Europe 咁样咧，系玩啲咩嘅咧？就系参加者可以自己发挥创意啊，去设计咧一个属于自己啊，甚至乎系超乎想象嘅 Labo。咁比赛咧就系分三组啦，咁就系咧首先有一组就系为已经推出嘅 Labo 咧，咁就系画上一啲独特嘅色彩啊，同埋图案啊。咁之后咧就将嗰个设计咧拍成短片，又或者系即系相片啊，之后咧就放上去官方网站嗰度咧，咁咧就会选出一位即系最优秀嘅创作咧，就可以攞到一个丰富嘅奖品。哇，咁个奖品我都觉得几吸引嘅，因为咧赢咗嘅人咧就可以得到一个咧即系限定版啊嘅一个嘅 Labo 嘅设计。咁呢一个限定版设计咧可以话喺出边系冇得买嘅，一个专属于呢个比赛嘅限定嚟嘅。其实呢一个嘅 Labo 嘅出现咧，都其实系仲系改动紧呢一个游戏界嘅。问题就系究竟佢能唔能够即系将呢一个嘅即系游戏啊带向另外一个嘅方向咧？定系其实都只不过系昙花一现，即系好似我哋以往有过嗰啲咩 MD 啊，极速被淘汰，因为即系好似真系完全唔啱呢个游戏市场咧。嗱，呢一个真系要拭目以待，再观察一下啦。 Labo 咧，其實頭先講過嗰個 Mario Kart 咧，佢都講到咧，其實可以照樣以前咁樣咧，係幾個人一齊玩嘅，即係一啲 party game 咧，其實咧都仍然係我諗 Labo 都可以走嘅一個路線一個方向啦。咁不過你講開 party game 咧，當然咧，我諗大家喺過去幾個月咧，經常如果成班朋友聚埋一齊嘅時候咧，一定點都會玩到呢隻 game， 就講緊就呢個 Overcooked 啦。咁啊，之前一路都好多朋友咧，即係可以話係考驗友情咁咧，一路玩一路嗌交啦咁樣。咁呢隻 game 咧的確好 快呢，其实呢已经有更加进一步消息宣布呢，就话呢喺嚟緊好快啊 ,8 月7号呢喺呢个 Switch 呢就已经会有第二集呢就会出现啦。 係咁呢个 Overcook, 我諗大家即係諗返就係以前呢好似一啲嘅即係西餐厅经营嗰啲游戏啊。 係咁因为以前嗰隻呢即係第一集呢唔好只会讲到以前咁样，即係其实几个月前啫，咁都好多人玩緊呢。其实呢点解会考验友情啦，如果你未玩过呢可以解释俾你听，就係呢佢係一个呢 Q 版嘅一个世界咁样啦。咁但係呢嗰时第一集呢就话你要去煮嘢食然后去拯救地球嘅个故仔。 其实以往大家呢我諗玩过啲相类近嘅游戏就係似咩呢，即係曾几何时咪出咗一啲例如手机游戏又好啊，电脑游戏又好啊，咁就係叫你可能砌个 burger 出嚟，攞块面包，攞块肉，攞啲菜，咁攞块番茄，总之你跟返个次序搭出嚟，跟住呢搭完之后就放喺一条唔知运输带嗰度啊，送出去，跟住就收钱咁。咁睇下呢一个即係三分钟之内可以做到几多嘅 burger， 你赚到几多钱，咁就係你个分数啦。咁其实个 concept 系咁样嘅。咁但係呢 ,Overcook 佢叻嘅地方就係咩呢，就係首先佢将呢一个嘅玩法呢丰富化。咁其次就係呢佢结合咗就係呢唔系你自己单单玩啦，你要陪朋友一起玩嘅。即係举例有啲人呢就负责就係切嗰啲食材嘅。咁佢就係负责斋切嘢啊，搬嘢过嚟又砧板度切。 我就可能负责斋洗碗嘅咁。 係啦，有人呢就可能负责斋洗碗嘅，有人呢就负责就係煮嗰个步骤嘅。咁每个人就有自己一个嘅位置咁样啦。咁就喺指定嘅时间之内要达到某一个分数呢先至会过关。基本上个游戏就係咁样。 係啦，咁所以点解会话会嗌交呢，因为大家通常呢都係手忙脚乱嘅。一出嚟七个汤要煮嘅时候呢大家就会乱晒㗎啦。咁但嚟緊呢个 Overcook 呢因为大受欢迎啦，好快出第二集啦。今次呢有一个呢相当重要嘅改变。因为话说呢第一集嘅时候呢有一个缺点嘅。就是大家一定要聚埋一齐嘅。一定要譬如喺你屋企咁四个朋友一齐玩。係啦，咁但今次唔同啦。可以 online 打啦终于。即係无论你喺边度，总之你有部机有隻 game， 咁你开着佢呢就可以落 online 连线呢同另外几个人呢咁一齐系上网咁继续呢可以透过 party 啦都系，不过即係可能系耳机 party 呢就继续呢去合作呢去拯救呢个世界啦。咁不过呢同埋今次呢系夹咗好多唔同嘅场景啦，因为之前可能有啲冰天雪地嘅有啲好热嘅地方等等呢，咁今次呢就多咗好多唔同嘅背景嘅厨房，例如唔知点解啊，有魔法学校啦，又或者有啲矿洞啦，有啲系整寿司嘅地方，但你唔系嗰度整寿司啦，等等啦。咁所以咧，系有好多大量嘅新嘅元素咧，都系会加入噶。 系，不过我首先想讲嘅就系加入呢一个叫做即系online 啊，同玩家一齐连埋即系过关呢一个玩法。我觉得即系嗱，理论上就一定系好噶啦，因为讲真尤其是有啲朋友系以过关为目标嘅。有时候你一个人打呢即一嚟冇人，二嚟真係难搞一啲㗎嘛。咁所以呢如果你可以即係上网搵到其他人帮手嘅话呢，咁我相信即係要过关呢一个嘅方向呢係会轻松容易一啲嘅。咁但係呢换转角度即係有少少又係好似斩龙嗰个状况出现啦，即係大家都有之前听我哋讲过啲 Monster Hunter 呢又係㗎嘛，即係曾几何时喺呢个 PSP 嗰度呢咁出呢个斩龙，咁当年呢就即係大家都会去嗰啲快餐店啊。 聚 喺玩啊，聚埋一齐玩。咁喺玩嘅过程入边，即系你一句我一句，即系都唔系净系单单个乐趣喺个游戏入面。其实一班人聚埋一齐，嗰一个嘅乐趣都好大嘅。咁Overcook 咧，我就会谂嗱，虽然啊佢就冇话一定你 online 玩咗之后咧，咁大家出嚟就会少聚咗咁样样。咁但系我会觉得即系毕竟啊，当你有一个咁样样嘅即系线上连结嘅话，咁你就变咗可能咧就真系出嚟玩嗰个嘅友因咧就会少咗啊，咁我就会觉得其实嗱呢一个本身系造就咗即系玩家嘅方便，但系实际上面又会唔会即系令呢个 party game 嗰个嘅趣味下降咧？咁嗱，当然我觉得呢一个都系要拭目以待啦。不过我都见到游戏商咧，其实真系为咗令到大家咧更有意欲去玩呢个游戏啊，咁即系加入咗呢个功能之外，亦都加入咗好多即系元素。头先阿生有提过嗰啲啦。除此以外，即系我记得嗰阵时候玩 Overcook 咧，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咩咧？就系玩家与玩家之间咧。即系有好多时候因为即系为咗令到嗰件事嘅效率提升㗎嘛。咁而即系要过关嘅话，除咗要有默契之外，亦都要搵一啲嘅方法啦。咁其中一啲方法系咩呢？就好多时候呢讲緊例如话我哋要传递嗰啲嘅食材呢喺个游戏入面啊。咁suppose 例如话我 pass 俾阿生。咁阿生佢接嘅时候呢你即系要 即係接嘅過程啊，其實都係幾嘥時間嘅。有時候又接唔到嘅話，又會跌咗去唔知邊啲地方啊咁。咁後屘咧，你發現咧玩呢個遊戲咧有一個嘅即係叫做取巧位啦。 嗯， 就係咧我索性嗰啲嘢咧唔需要傳到俾你。我直头咧劈喺地下嗰度，咁咧就等你自己去执，咁咧就可以悭翻一啲嘅时间。咁但系你咁样玩咧，又有违咗本身嗰个嘅即系游戏嘅本意啊嘛。咁佢系想你就有一个 deliver， 即系传递啊pass 嗰个咁嘅功能啊嘛。咁所以咧，你见今次喺游戏入边咧，佢都加咗一啲嘅新嘅元素，就系咧令到你可以喺传嗰啲食物嘅时候咧，就唔会再咁单调啦。我一定要咧见到你，我先至可以递俾你嘅。 系， 咁啊真系可以话多咗啊！抛啊，去即系俾你去接住啊，嗰啲嘅功能喺度啦。咁除此我亦都加啲嘅新嘅食谱啦。咁啊，即系以往有嘅菜式啊，咁今次都有之余。咁啊，今次咧佢再会多一啲嘅，即系例如整个寿司啊咁嗰啲。 我谂 即系系啊，对于女仔嚟讲嘅话咧。吸引㗎喎、哦。 係因为都有少少似以前嘅即係所谓 cooking mama 嗰隻嘅感觉，因为嗰时好多女仔玩嘅。 嗱、 即係当然你话即係 game 嘅玩法係完全唔同嘅，但一讲到煮嘢食呢，始终呢係会吸引咗一班嘅即係女士们呢係会加入一齐玩。咁我觉得呢个都係重要嘅，因为如果你一隻游戏真係好多都係呢，其实即係齋男仔玩嘅方向比较多嘅。咁但你话如果有一隻呢係能够都吸引到一啲女仔一齐去玩，咁呢个呢，咁对于佢哋嚟讲呢都系即系唔错嘅件事，至少我哋一齐聚埋成班一齐玩嘅时候，唔会话净系玩嚟玩去都系嗰啲嘢啊，起码都有啲新嘅 game， 新嘅嘢俾大家，喂，互相闹下交啊，互相埋怨下，互相闹下，咁都唔错。呢个系其实几有气氛嘅，的确啊。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咧，任记咧呢一个游戏走嗰个市场策略其实啱， 有排出街佢， 即系同埋咧佢系打到一个女性嘅市场啊。因为即系以往咧，大家都觉得啊，打机好似系男仔嘅专利咁样，而今时今日实际真系唔系啊嘛。有好多女仔打機比男仔叻嘅，咁當然即係有時候有啲唔係 hard game， 我哋成日講嘅，即係例如話啲有即係手操作啊，跟住一啲比較即係槍擊啊，或者係一啲比較即係動作類型嘅遊戲，咁即係有一部分女仔鍾意玩嘅一啲係比較即係行一個可愛路線嘅遊戲啊。咁 Overcooked 呢，我覺得佢即係除咗玩嗰個嘅遊戲本身個內容豐富之外，喺嗰個人物嘅設計嗰方面呢，即係每一個小角色啊都整到可愛愛咁樣咧，就更加容易吸引到女性嘅即係玩家去玩。咁所以你見今次喺呢一個遊戲入面咧，佢亦都同時間豐富咗入面嗰啲嘅角色嘅造型啦。咁我覺得佢叻嘅地方咧，即係除咗你有唔同嘅角色之外，佢咧喺每個角色入面咧，仲要可能設咗一啲唔同嘅造型。咁我覺得嗱，呢一個亦都係另外一種咧遊戲可以具備有嘅元素，就係咩咧？當你玩個遊戲，除咗你係體驗即係過關啊個故事模式之外，亦都多一種嘅收藏模式。即系话咧，我储下唔同嘅角色啊，解下任务咧，可以储到唔同嘅造型嘅话，咁我相信都会为玩家咧带嚟唔少嘅乐趣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喂，吴嘉伦， 嗯。 我唔知咧，即系听众们知唔知乜嘢叫做国民旅游游戏？ 系， 因为咧，以往的确咧，特别日本咧，有多所谓 A C G 嘅一啲嘅啊虚拟恋爱模式嘅游戏咧，其实都系封魔咗一部分嘅少男嘅。咁啊，因为嗰种咧纯纯爱爱嘅感觉咧，亦真系几时必迟嘅。咁啊，即系令到大家咧喺即系可能现实未有拖拍嘅时候咧，咁啊，有时候同呢啲嘅虚拟嘅女友出下街玩下咧，都系满足到佢哋部分咧嘅寂寞嘅嗰个放心噶， 系咁。你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就令我谂起啦，即系2009年啊，哇，真系数下数下都差唔多10年前咁滞啦。咁有一只游戏叫做 Love Plus 啊， 系哇，好耐呢只嘢真系。 呢一只游戏当年就系出喺呢一个 NDS 上面啦。哇，呢只游戏我想话俾大家知，究竟有几犀利咧？犀利到就系咧，真系当时有一啲嘅男玩家，我情愿啊，即系有拖我都唔会拍，我就咧同一个虚拟嘅人物咧就系谈恋爱，咁佢甚至乎咧系会带埋自己嗰部游戏机啊，咁啊去一啲嘅餐厅食饭咧，真系对住嗰部嘅手提嘅游戏机，就摆喺自己嗰、那个即系饭送面前啊， 我哋一齐食啦， 一齐食饭啦，咁样咧中间过程又会倾偈啊，又会互动啊，咁啊可以讲少少其实 Love Plus 呢个古仔咧系玩啲乜嘢，因为其实佢咧就系、以一个就系话 校生活为背景，咁、就系同咧当中嘅女仔互动啦。咁咧个故事咧就即系由你可能咧可以同佢表白喺埋一齐之后咧，咁跟住咧就可以无限期咁样一路谈恋爱落去噶。 冇错， 即系呢个古仔有得意嘅地方咧，就系佢冇一个所谓 ending 嘅。即系以往大家可能玩一啲嘅游戏咧，就系、是、我追咗佢， 有个嘢要做，有样嘢 系啦，有样嘢发生咗啦。咁啊最后尾哪怕一齐咗又好，点样都好啦。咁嗰个故事某程度就 complete 咗就完咗噶啦嘛，系啦。咁但系佢就唔系噶，佢就系咧你个过程都系要即系同佢建立关系啊，博取好感啊，最后尾表白啊，可以喺埋一齐啊。咁但系嗰度未完嘅，之后咧佢就会喺咧同你发展咗一种叫即系情侣关系啦。咁因为同埋你知嗰阵时候 NDS 其实都有 set 呢一个嘅即系时钟嘅装置啊。咁咧佢就会好似time course 嗰啲咁样噶啦。咁就系咧你定时定候啊，到食饭嘅时候你打开之后，你问下佢啊点啊，佢做紧啲乜嘢嘢啊？佢又会慰问翻你嘅，咦？你而家做紧啲乜嘢嘢？诸如此类，咁咧个感觉就变得系好亲密嘅。 系 咁当然啦，喺呢一个嘅即系游戏入面啦，咁佢都有好丰富嘅收藏嘅，即系净系讲好似话入边嗰啲嘅女角嗰啲嘅服饰咧，都有成400多套嘅， 非常之厉害，即系绝对满足到你嘅即系中意嘅地方啊。 系啦，咁而另外就系可能佢入边可以触发嘅事件咧，都超过4000件咁样。咁 所 以 其实 如果你真系好想细味入面好多细节上面嘅嘢嘅话咧，应该绝对能够满足你嘅玩家。咁嗱，但系而家咧嚟到即系2018年啦，咁即系佢嗰个嘅玩法已经唔再系仅仅局限于一部嘅手提游戏机入面啦。佢咧甚至乎推开到咧，而家将会喺嚟紧呢个手机嗰度咧 ，iOS 同埋 Android 咧都会出一个游戏，咁就叫做咧 Love Plus Every 吓。咁嗱，而得意嘅地方就系咩咧？我觉得其实呢、這、一个出喺手机度咧系更加合适嘅。 点解咧？ 因为你手机一定系随身跟住 噶，唔系成日都会对住佢啊。 咁但系你谂下，佢而家我觉得佢出得即系喺手机度嘅话咧，即系话佢有任何 notification 嘅话，佢可以直接 pop 出嚟。佢有嘢有需要同你讲嘢嘅时候，佢会通知你。 系、即系你意思系可能你做紧嘢好忙嘅时候要食饭啦，就嚟佢就会突然间 send 个 message 出嚟就。 系啊，喂，真系、 男朋友你食饭未啊？咁样。 我觉得真系其实系好啱嘅，即系嗱，以前你攞部手提游戏机出去，你都要问题系，我真系要带住部手提， 同埋你要 touch 佢， 同埋要 touch 佢啊嘛，即系我真系要开住佢。但而家唔係你電話無時無刻都會著，同埋佢必定係會更新嘅。 咦，咁即係好重要就係睇下你到時會唔會佢開咗一個notification 嘅功能啦。 係， 即係等於啲 app 咁樣，因為你有啲可以刪咗佢噶嘛。 都會嘅嗱，因為我哋可以探討一下，即係呢一類遊戲之所以成功嘅心態咩咧？即係等同於好似之前旅行青蛙咁啫嘛。即係諗下嗰只青蛙唔理你都好啊，你都有個心癮，耐不耐要 check 下佢，究竟佢去咗邊度咧？啊，佢有冇翻嚟咧？佢有冇俾明信片你咧？有冇即係帶手信俾你咧？諸如此類嗰啲。咁你都会记挂住佢嘅。咁嗱，之前我哋讲过，即系例如话Love Plus 啊，嗰个 NDS 年代咧，咁佢都能够啊，可以同玩家建立咗个咁强嘅 bonding。咁我相信，如果喺一个手机上面去出嘅话，要建立一种咁亲密嘅关系咧，应该相比起游戏机咧，系嚟得更加容易嘅。 系啦，同埋佢嚟紧有一个几特别嘅做法咧，咁啊，因为咧佢可以有事前登录啦，即系好似好多嘅游戏嘅咁一样啦吓。咁啊，提供咧就Twitter 啦，同埋 email 俾你去登录两种方式噶，咁佢就话咧，如果事前登录人数咧，系好似 TVB 嗰啲咁啊，超过20万嘅话咧，就会送出呢个水着女朋友卡同埋水着嘅一个衣装俾你嘅，即系等于嗰啲唔知收视过嘅一点咧，就会着泳衣亮相一样啊吓。咁唔知呢个会唔会吸引到更加多嘅人去登录啦？ 系咁啊，呢一个嘅 Love Plus Every 咧，甚至乎好似话会即系加入一个嘅 VR 元素添 啊。 即系我觉得真系今时今日咧，你讲紧手游啊，系一个好大嘅市场，而嗰个市场咧，分分钟系即系已经挑战紧呢一个嘅家用机，甚至乎系手提游戏机。实际上面你话而家今时今日啦，即系需唔需要买一部手提游戏机嚟玩游戏咧？有好多人都未必噶啦，因为讲真因为大家可能平时打机即系消闲啊，即系去打发时间，都系想快快脆脆，可能几分钟一铺，十分钟一铺咁样样噶嘛。咁你话相比起以往，你开一部嘅手 手提遊戲機，我玩一個可能好長故事類型嘅一個遊戲嘅話，你又未必願意投放咁多時間喎。咁相反，你可能短短玩幾分鐘一個嘅手機遊戲嘅話，就滿足到你嘅需要。咁嗱，而家咧我就覺得手機咧，基本上佢玩呢一類即係就算你話係追女仔嘅遊戲都好啊，你必要時你開一睇一睇，跟住你撳啲指令，跟住佢就會自己去運作。你耐不耐咧見到佢有啲咩 notification 俾你嘅時候咧，你又睇下究竟佢有啲乜嘢想你關注啊咁。咁仲要係因為即係佢用手機做嗰個嘅 VR 嗰個嘅效果，亦都有呢一個嘅技術啊。 係，譬如有啲玩家咧已經試玩過呢個 VR 嘅模式啦，有啲形容詞幾有趣嘅，即係話咧佢就話咧嗱玩嘅時候咧就坐喺一張木凳上面，咁你戴上個 VR 嘅裝置啦，咁嗰個 VR 裝置都有曬呢只遊戲嘅一啲女角喺度噶啦本身，咁你就話咧入到去咧就喺三位女生裏邊咧揀一位你嘅女朋友，咁啊揀咗一個啦，咁然後咧你就可以咧就見到自己坐喺一個課室裏邊嘅，咁當時咧就可以利用你個頭咧不斷移動咁啊睇下四周嘅情況咁樣啦，咁有時要答啲問題嘅，咁同埋咧當你即係去到一啲嘅女角嘅時候咧。佢就會感受到，咦，佢嘅秀髮同埋背影係以往你玩呢個 NDS 嘅甚至乎 3DS 嘅時候咧，係感受唔到嘅。咁同埋咧，曾經就話咧，玩嘅時候咧係可以非常接近呢個女主角嗰塊面啊，就令到啊玩家咧就話試玩嘅時候咧，真係心跳咧係有啲加速嘅。咁同埋咧，就快同佢錫錫姿勢咧，忽然間啊～女角嘅电话响起，然后个试玩就完成啦。哇，仲吊埋你瘾添嘛？呢个试玩，所以话呢、这个即系手机呢、这个设计得非常之精彩啊！ 系，所以话即系呢一个游戏咧，即系可能带到俾一啲玩家一种啊恋爱嘅感觉啊！呢一种恋爱分分钟嘅甜蜜程度咧，系多过同真人添噶。咁啊，你都好想感受呢一种嘅甜蜜咧啊！而家送翻呢一个游戏嘅主题曲俾你听啦 ，Can you feel me？ 转头翻嚟继续。 Can you feel me？私はここにいる Can you feel me everywhere 私を見つけて言わなくちゃ伝わらないけどそんな勇気でないやるせない悩めるこのない教室にいるのにねすぐ近くにいるのにね思いはねみんな見えないねあなたの心に触れ私の心に入れてそうして互いに見えてゆくの Can you feel me every time 愛情をプラスして Can you feel me everywhere 二人は出会うの Can you feel me every time 視点をプラスして Can you feel me everywhere 私を見つけて見つめて 頭先講嘅 Love Plus 咧，應該就係照顧一眾嘅男玩家啦。咁其實都有啲遊戲照顧女玩家嘅， 非常厲害呢、這個真係非常犀利。 係因為咧，其實講緊即係近日啦，即係喺日本咧有一隻遊戲咧大受女性歡迎啊嚇。咁就係叫做 Make S。咁呢個 Make S 其實係一個咩嘅遊戲咧嚇？ 其實佢未必係個遊戲嚟，又可以話係。佢咧其實係一個叫做 Morning Make System。簡單嚟講咧係一個 App， 咁佢就幫你去管理你嘅日常生活、起居、飲食，咁啊，彷彿好似有一個咧，即係喺電話裏邊嘅管家咧，去幫你即係提你啊，管理你所有嘅資料啊，啊日常生活啊等等。咁當然啦，呢一個話明係照顧一班嘅女性嘅玩家咧，咁啊當然呢一位嘅所謂管家咧。 是一个非常之靓仔嘅一个卡通嘅造型嚟噶。 系 系啦，咁佢咧，哇犀利！其实呢位男仔我应该咪叫做 Sei 咧，叫做啊。 系咁啊，呢一个嘅管家咧，即系我觉得又系好贴心啦，因为佢本身已经系掌握咗你手机入面嘅即系所有资讯啊。 系啦， 即系哪怕系你嗰日有啲咩嘅行程啊，又或者 提你嘅， 系啦，有啲咩事情你要注意啊？例如尤其是咧，我觉得真系好叻嘅呢一个程式厂商。咧佢设计呢一个程式嘅时候咧，佢就会考量到点解咁受女性欢迎咧？因为实际上面而家今时今日都系嘅，手机对我哋嚟讲好紧要嘛，尤其是对女性嚟讲，好多嘢我哋可能啊，例如话 monitor 住我哋嘅即系健康啊，我哋嘅体重啊 ，BMI 嗰啲啊，咁你基本上你睇即系呢一啲嘅资讯咧，全部都系喺手机嗰度嘅， 冇错。 咁而咧你如果系用个程式，系即系叫做话即原本我哋叫手机系个管家嘛，而家佢只不过系俾一个嘅即角色呢一部手机， 系啦，有样俾你睇， 仲有样俾你睇，佢仲要咧系会同你讲，亲自好似用一个即男神嘅方式去提点你，话俾你知啊，你要留意啲乜乜乜，但系我提一提你点点点，我相信真系好多女仔会觉得喂好正、啊，感觉系 系啊，同埋咧佢就话咧，即试过有人咧做一个测试，咁啊用24小时去即系记录下到底呢位管家系做啲乜嘢咧，即首先。原来佢会即系叫醒你啦，然后佢会帮你话俾你听你今日有咩要做啦，当你出街嘅时候，咁然后咧佢会将你要用嘅嘢你要记低啦，帮佢即系可能你嚟紧唔知下个礼拜六约边个咧，佢会记低啦，咁然后咧。啲好笑，当你同啲姊妹聚会嘅时候咧，你一齐拎个电话出嚟，原来几个即系呢个管家咧，大家系可以互相一齐 倾偈、 倾偈沟通咁样嘅。咁同埋会管理埋你嘅，即系当然系你嘅体重啊，提你有啲咩可能唔好食咁多啦，等等啦。咁同埋咧有一个非常之特别嘅一个玩法咧，就系话咧，原来你可以同佢增进感情嘅，点样咧？原来咧佢有一个即系玩法咧，系你可以 touch 佢啊，即系你要掂佢啊，咁佢会举起你嘅手，咁你就咧去即系叫做触碰下佢啦，咁就令到佢咧。对你的好感度或者对你的感情都会是增加的。 喂，这个其实我觉得真的好笑，同埋呢佢最正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佢入面嗰个管家呢在讲嗰啲嘅内容嘅时候呢都会有一啲嘅表情俾你睇。 冇错。 新友提过就係呢隻游戏嘅管家呢是一个美型嘅日本男子啦，卡通造型啦。咁呢其中即係有一啲 cap 图你睇返都好笑嘅，同埋好正嘅应该係话。咁佢入面就係话当你想 check 你自己嘅 BMI 指数啊，咁呢一个管家佢真係呢嗰只右手咧会揞住自己嘅心口啊，面红红咁样同你讲，就系话，你嘅 BMI 指数咧，即系最新嘅一个记录系咁啊，而家你嘅体重系点啊，即系仲要系少少面红咁样咧，令到你个心咧，即系卜卜卜咁跳咧，同你听你讲呢一个嘅即系数据咧，你会感觉其实系即系几搞笑，我觉得系。 佢仲话咧，原来咧可以随时更换佢嘅衫啦，变样啦，头发啦，即系乜嘢都得嘅，咁同埋咧，你可以同佢一齐去旅行。因为咧，当你去，譬如你去一个公园咁啦，想影啲花咧，佢话咧你可以将佢拉埋出嚟一齐影咁样嘅，咁所以咧呢一个咧都系非常之厉害。咁同埋咧话佢嘅性格啦、谈吐啦，甚至乎属性咧，我唔知咩系属性啊。咁但系咧，即系我唔知佢属性嘅意思系乜嘢啦，我唔知用性格有冇唔同啦。咁但系佢话呢啲咧，其实都可以喺只游戏里边咧系任意调教嘅，即系可能你要一个暖男型嘅又得，你要一个咧系搞笑型嘅又得，你要一个咧可能系粗犷啲嘅，哥哥啲嘅亦得嘅，咁所以。咧、這、呢个哇，我谂真系嚟紧，如果有机会嚟到香港嘅话咧，真系我谂会疯魔唔少嘅女士啊！ 我觉得真系得意嘅，即系嗱，其实我觉得以往咧，你通常有呢一啲咁宅嘅一面咧，你都会系收收埋埋噶嘛。 而家唔会， 但系我觉得而家真系越嚟越浮面咧，即系嗱，当你攞个手机出嚟嘅时候咧，可能你见到咦有个管家喺度提紧你一啲嘢啊，即系突然间可能喂有 message， 咁通常你都系噶嘛，同朋友食紧饭嘅时候，喂唔好意思，复个 message 先。咁你見到喂打開個 app， 原來已經有個管家同你講就，哎呀你收到個咩 message 啊？假設嗰個 app 係可以做到咁樣先啦。喂，咁你會唔會咁公開地將你自己呢一個喜惡係喺你嘅即係朋友啊或者同事面前披露出嚟先？即係我覺得以往嘅時候會係難為情噶嘛。哎，呢啲我收埋自己， 好毒啊，好似 係啊，收埋自己知就算啦。但係而家唔係，而家放翻你，甚至乎頭先你講嗰啲功能咧，即係我想象緊就係話，假設頭先我哋講話 Love Plus。又好啊，又或者而家呢一啲管家 apps 都好啊，其实你大家都可以互相参考。第时会唔会真系即系几个朋友啊，好似我同阿生咁样啊，再加几个男仔出去玩嘅时候，跟住我哋咧喺度即系食饭倾偈嘅时候咧，同时之间攞开手机出嚟咧，咁啊嗰几个嘅即系虚拟 女友啊，咁又喺度互相倾偈，喺度交换信息咧。而嗰一啲嘅信息仲要系点样样咧？就系、是、佢可以攞翻屋企之后，你再同佢倾偈，佢可以讲翻俾你知啊。原来咧，我喺嗰个虚拟女友身上面听到咧，就系关于嗰个你朋友嘅事、 啊。哇，识爆嘢俾你听啊！ 嗱，真系嗱、啊，其实你谂下谂下，其实以后咧嗰啲嘅游戏咧，即系可能啊吓，系、可以向住呢个方向发展嘅、啊。嗱，争在其实佢需唔需要砌个肉身出嚟啊？如果再演算远少少嘅话，你呢一啲嘅数据收埋咧，即系其实系可以好。丰富啊！嗱，当然同事之间，如果你换个角度去谂，都可以好得人惊。 冇错，冇错。 因为你某程度你系将你自己好多嘅私生活系披露咗落去，嗰啲会成为数据噶嘛，会储存喺一个游戏入面噶嘛。 所以我觉得即系厂商方面咧，其实可能咧。我唔知日本嗰边有冇即係咁问过，咁但係呢其实佢都应该要公开交代一下呢，喂其实如果收埋我哋啲数据啊资料啊，咁会点用呢？定係其实冇收到嘅，真係纯粹呢 store 返喺你部机里面呢就 ok 㗎啦。咁我諗呢个呢係佢如果嚟香港甚至乎去其他唔同嘅地方呢，之前呢可能都要即係解决嘅问题。 係我諗而家就冇嘅，不过我即係觉得即係foresee緊下将来会唔会有可能有呢个方向发展呢？因为以往喺一个即係独立嘅游戏机入面啊，纯粹系佢即系发声，因应你嘅即系选项而去配合啫。咁但系我觉得慢慢落去，当你即系进入手机啊，咁啊，我哋可能会不自觉将我哋更加多嘅一啲嘅资讯啊，我哋嘅生活啊，就系披露。咁其实讲真，而家你用得手机去发布你自己嘅即系资讯嘅话，都唔系啲咩嘅秘密嚟噶啦。慢慢呢一啲嘅资料会唔会俾人哋去利用咧？嗱，你可能以为玩紧嘅游戏嘅啫，但系实际上边你做紧嘅嘢可能多过一个玩游戏嘅举动噶，咁呢个大家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吓。咁啊，今日咧时间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